去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 回头是长空，大地回冬，初分手数天总会痛，仍然在途中，只好相信雨过后有彩虹。曾落空先知爱，因为爱曾经多英勇，曾为爱上你 the phone, all the lights are on and they're all in the down south to the land of the pines. I'm thumbing my way into North Carolina, staring up the road and pray to God I see headlights. I made it down the coast in 17 hours, picking me a bouquet of dogwood flowers. And I'm hoping for Raleigh, I can see my baby tonight. All right, you ready, B? Come on. 给我更新的电台，哦，为自己喝彩，哦，现在我主宰，让音乐把所有悲伤都覆盖。 One for the love。 很痴情的人太多，把我们爱得太深刻，比如说曾经的你和我。交错，每次都很难舍，到最后不还都是过客。 Tell me why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你为什么看不开，还有什么不明白，管他有没有人爱，哦，受不受伤害，哦，只要我自在，一切烦恼都抛开。我跟随着节拍，哦，为自己喝彩，哦，现在我主宰，让音乐把所有悲伤都替代。 Two for the song， 伤感的情歌太多，唱来唱去又如何？难道说你唱了就不难过？它音符就那么几个，难免旋律会重合，你推脱。那我也不说破。 Tell me why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到底怎样才明白，难道你还听不出来，管他有没有人爱，哦，受不受伤害，哦，只要我自在，所有烦恼全抛开，你我跟随着节拍，哦，为自己喝彩，哦，现在我就在，让音乐把所有悲伤都 带来。剩下多少感情可以为我而动，心里还能承受多少折磨，谁都爱过，伤过，痛过，恨过，可是到最后时间会把一切都埋没。所以你为了爱情困惑，只会说你是为了其他什么。 Your heart knows。 管他是真也好， 是不是爱就会成为 谁淘汰， 就是非要遵守那些所谓规则。如果说非要这么做，那么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什么算是独特，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困惑，何必考虑那么多。人生除了还不如其实想了想，音乐想你快乐享受的生活，你说对吗？ 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

天气是很散漫的脚印，想起一出好久好久的电影，谁陪我看 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 了崎岖漫长，为寻找你出现。 红尘里美梦 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徐人惶惶，人生是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 只小角被忽略时，纯熟的台词，谁又会入耳？恐怕自己无人讲得出声时，就算消失不介意，宴会里也把我歧视，如何奋斗，如何演出，只得你有表示。全场闪灯要避过我，你却誓死的坚持。人海漂浮，无名事太多，谁一不小心卷进猛烈浪潮，给发现的真太少。这几年人生交叉点里被困扰，辛苦你讲感情，人生才重要。只怪自己 从无出生的意义，自信心都长满刺，你耐性的把我提示，平凡性格而用普通，欣赏我也不易，仍然苦心继续信我，当我重点的宠儿，人海漂浮，无名事太多，谁一不小心卷进猛烈浪潮，却发现的真太少，这几年人生交叉点里被困扰，辛苦你讲感情，人生才重要。这几年情歌虽然从来未发表，还死不甘心拥抱，永未动摇，给你认真的发表，这几年人间终欣赏我，就算这么少，辛苦你乐观为人难得仍重要。 现如今，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期许你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故事翩翩少年歌一曲，把心声献给君山听。漫漫长路远，但能有梦境，雪里一片清静。可笑我在不幸，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能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如今。